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每逢晌午这时间，立新读报对您言，周末节目录在前，还是直播更新鲜。这里头啊，暗含着跟各位的一个说明，这就是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啊，它这个播出的这么一个规律。那么那位问说，您是哪位呀？小生不才，正是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主持人立新是也。每逢晌午这时间，这个这字儿啊，这是北京人说话的习惯。那你要正音呢，得念这，但是呢一般北京人之间没有念这的，都是这，这位，这个啊。这时间哪个时间，就是每天的中午11:01。立新读报说，这周末的节目，甭管是周六是周日，这个您得让我缓一闸啊，咱们这个话里话外聊天室也得上板盘点盘点啊，让员工啊伙计啊休息休息啊。您这还有买卖？不是，我就这么说，聊天室在哪儿，这就是啊，说到这儿顺嘴答音儿，咱托付一声招呼一下，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 说这个上头能够听到咱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不说，而且啊，当然还有话里话外，而且呢话里话外在这个听听上头还有一个聊天室啊。这个周一到周五，今儿没有啊，刚才我说了今儿歇班，今儿聊天室歇班，立新不歇班啊。聊天室呢今天没有，周一到周五直播，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每天大概是11:01到11:45之间，聊天室打开大门广纳宾朋。顺带手呢咱再招呼一声，方便的话您还可以下载北京时间，这个是视频的新闻，也能直接听广播。还有呢，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及时的了解热点新闻。今天呢是星期天，这个刚才说到了啊，说是还是直播更新鲜。为什么呢？鲜鱼水菜，这新闻跟这个买菜是一个道理啊，都得吃新鲜的。但是呢到了周末呢是两点，一个呢咱们这个录播呀时效性上恐怕是赶不上啊，这个不像直播似的有了这个最新消息，哎，直接就给您滚动播出了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呢，到了，我认为啊，到了周末呢也不一定非得强求新闻，就咱们这个读报有一定的时效性，可以把一些跟北京的市民百姓啊，收音机前您列位各位老几位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多念叨两句，同时呢有些个故事，新闻故事，哎，编排好了讲给您听啊。所以呢周末节目就是这么安排的啊。比方说之前咱们一再托付一再的强调说，现在啊北京开始管这个啊，北京晚报说的礼让行人，就是机动车要礼让行人，这个大家要重视起来。哎，这个也不单纯是说呢，如果您要是没有礼让行人，我这个礼让行人是有说法的啊，斑马线上的行人，哎，他这个过人行横道的时候，哎，正好赶巧了机动车唰这个兜过来，这个时候您劳驾稍微的给带一脚刹车，让行人先过去，就这个意思。别看是一脚之劳，举手之劳，开车咱还是用脚的这个频率多，一脚之劳，对，带脚刹车吗？但是啊这个习惯的养成，跟各位 司机师傅说一声，恐怕还得需要一段时间。因为过去呢，也不是说咱北京的司机不礼让行人，当然有，哪儿都有。就这司机，呵，马路是他们家的，哎呀，呵，开起来好，不管不顾的，特别容易出交通事故。而且呢，我认为对行人也不友好。啊，你对人家不友好呢，这个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彼此之间的这个矛盾。那这激化社会矛盾，还有一个呢，对交通秩序也不是太好，啊，这个没有良好的交通秩序，这个城市就会乱七八糟。所以说嘛，现在呢，咱们这个礼让行人，这个对机动车有要求。前两天我试过，啊，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习惯呢？你到了这个路口，拐弯直行的时候，你都得想这个事情，脑子里面真得有这根弦。不然的话，一错眼珠的功夫，这车噌过去了。嘿嘿，对，当然这个既然有这个规定了，那就绝对得执行啊，这是肯定的。跟这个各位司机师傅托付一声，有的经常在外头拉活的，就这个忙活什么网约车之类的，对您来说呢，我认为可能会给您，行驶驾车过程当中，这等于是又添了一项任务。但是我认为这个对您长远来说交通安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一旦你形成这个习惯了，只要是看见斑马线有行人，啪一脚刹车带住。您想想看，您往反了想想，这要是没有这个意识，粗心大意的，呵，无所谓的，这没带住，后果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哎，人家这个晚报记者呀，就这事儿还真调查过了解过啊。人家说发现这个路面上现在来说啊，礼让行人的机动车还是偏少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相信大家都会建立起这个意识。当然我说不着急，可也着急，慢慢来也别太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法规人家规定都有了啊，您这慢慢的回头扣分了。所以说呢，还是您啊赶紧适应这个新规定。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，怎么说呢，好事多磨，或者说是一波三折。所以说呀，我慢慢的给您讲，您也别着急，慢慢的听，这里头线头还不少啊。这是一个人啊，13年间背负污名，终于得到清白的故事。不是，那位说好么样，怎么能够背负了污名呢？什么污名啊？首先啊，介绍一下主人公。故事的主人公叫阿都，哦，姓都，他就叫阿都，啊，他应该也不姓都，而且他是男的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是北京晚报前段时间。这个事儿呢，最终解决是在咱北京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共同来解决这个事情。但是这阿都啊，他这人不是咱北京人，四川凉山州，他是一个镇上的小学校的宿管员，小镇上学校的宿管员，管宿舍的。要是按咱北京的这个学校的称呼呢，应该叫工友啊，在这个学校里头帮着这个校长啊、老师啊干干杂物什么之类的，管理宿舍的。凉山那地方相对而言比较的偏远，阿都呢在这凉山啊，就这学校里头一干就是几十年，兢兢业业的，这是个老实巴交的啊，这么一个当地的汉子。哎，对对，阿都，从这名字上判断呢， 他这个文章当中没介绍，我认为是一位少数民族兄弟。这阿都怎么能有污名呢？干坏事了没有？阿都是一个好人，工作勤恳努力，学校里头上上下下一提到这位阿都师傅，没有不挑大拇哥的，校长啊老师之类的都知道。在家里头媳妇儿，哎，那也是啊，这个两口子好好过日子，哎，生了孩子啊，这挺好，把孩子养大成人，很老实的这么一个少言寡语的汉子。但是要说起来呢，这位阿都师傅啊，他有个毛病啊，这也不能叫毛病，这性格特征，这人呢粗枝大叶啊，有时候呢他也懒得去细琢磨一些事儿，哎，这跟我没关系，这我不管了，哎，就这种人啊，这个要是说起来，这个性格有点粗糙似的，就这个毛病把他给害了。他要是早点提高这个认识，这个污名不至于背十三年。这话说起来呢，还得说到这个什么时候？2008年，说有这么一天呢，阿都正在学校里忙活，哎，校长，这个跟阿都啊说，那个最近工作不错啊，啊，再加把劲。正说话呢，突然之间，他噔噔噔噔噔，打远处老村长过来了，连跑带颠的，还挺着急。校长说：“怎么着，找我呀？”哼，村长摆摆手，不找你，一指这阿都，我找他。哦，找他，他怎么了？他得去那个什么，啊，去咱们这个地方，他当地有派出所啊，他得去派出所。哟。阿都跟校长吓一跳，尤其是阿都，我说：“啊，老村长，我怎么了？”不知道呢，可说呢，这事儿他说不好，未准呢。你别未准呢，到底什么事情让我非得去趟派出所呀？那儿有你一封信，得让你去拿。信？阿都说，人家那邮政局要是给送信，邮递员都送家里。我还没听说我们家跟派出所是啊有什么合作关系呢。啊，嗨，给我的信干嘛搁派出所？那老村长说，那我哪知道，必有缘故呗。啊，说这个好像问了一句啊，问这个民警说，这个给阿都这信干嘛搁你们这儿？这什么信呢？啊，这个信呢是公函，他有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逮捕通知书。阿都一听，哎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这可说呢，国家你看有事儿，他让我去做是吧？你看这个肯定是啊，哎，通知我逮捕是吧？逮捕谁啊？啊，不是那个，可能是逮捕你，哎，哈哈。阿都听的是五迷三道，云里雾里，都没听明白啊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行，老村长说呀，你呀赶紧的麻利去派出所，一问便知。到了派出所，人家警察把这封信给阿都，啊，说那个给你，这是给你的，哦，逮捕通知书。阿都说这通知书什么内容？你拆开看看不完了吗？拆开一看呢，阿都差点乐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封信还真是国家正经的公文，北京公安机关。发来的，就发到了这个对口吗？啊，当地的这个凉山州阿都所在的啊，这个区域的管片的派出所，这是一个公文，您记住啊，逮捕通知书。那位说：“您等会儿，逮捕谁？逮捕阿都，谁被逮捕了？阿都被逮捕了。”那么这个收信人呢？收信人这个应该不是阿都，嗯，哎呀，那时候就听太乱了。您听我说啊，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阿都啊，他在北京犯了盗窃罪，被公安机关逮住之后，哎，逮捕了。然后呢， 这份公函这个通知书就发到了阿都，这不是有身份信息吗？啊，你身份证啊，按照身份证上他的地址住家在哪儿，发到这儿管片派出所，由派出所转给阿都的家人，告诉他们你们家这位啊，说是你媳妇儿啊，那就是您的丈夫，你要是父亲母亲，那就是您的孩子在北京犯事儿了，哎，作奸犯科，压起来了，等待他的法律制裁。所以呢通知一声，哎，赶紧的要过来，是怎么着啊，看望啊，还是干什么，哎，这就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工作程序。但是阿都看完之后，哎，嘿，我啊，这是怎么个意思的？阿都当时就傻了，我在梁山州这小镇子里头学校宿管员我都干了这么些年了，甭说北京了，远隔千山万水，嘿嘿，跟这个派出所民警说了，跟您说吧，哈，我连县城我都没去过，这个都没有的事儿啊，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这什么事儿啊。说到这儿，咱就说这阿都这人心太大了，像那个这个事情的性质应该是心里头清楚的，如果不是你这讲话闹了乌龙，有了误会，那得赶紧澄清。怎么澄清啊？当时澄清是来得及的，跟派出所说清楚，哎，你看这摆明了是不对啊，他说那边说我被逮捕了，那我本人在这，人在呢，收信人应该是我们家里人，我现在应该按照他这个说法，这通知书上的说法，我应该在北京看守所吃窝头呢，啊，你甭管吃什么，看守所呢，逮捕了吗？可是我人在这儿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里面有误会，找村长，村里头，哎，给出具证明，通过公安机关把这事儿澄清了。当时澄清是来得及的，可是这阿都没说嘛，这人线条粗，哎呦，这都没有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啪，他把这信往那桌子上一甩，他走了。哎，结果这就留了一个线头，留了一个伏笔。这是他第一次跟这个澄清的机会措施。第二次说过了几年啊，他们这个镇上啊，同村的啊，有一个乡亲，年岁长相戳根跟这阿都啊都相似，仿佛是发小似的，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这人叫沙马，打外地回来了，他是得了病了，而且这病还挺重，那回到乡下家里头养病来了。结果这个村里头嘛，不是嘛，就大伙在一块闲聊啊，这个阿都的媳妇儿啊，就是哎，就当个笑话似的啊，就把这事儿就学给这沙马听，说沙马兄弟，你在外头跑这么些年，见多识广啊，我给你学个事儿啊，挺有意思啊，我们家那口子很好，为这事儿还挺凹头，前因后果什么什么逮捕通知书啊，说是寄给这个我们家的，说是这阿都啊在北京啊犯了事儿，犯了案了，已然被逮捕了，你看这不是没有的事儿吗？他这是说者无心，谁成想沙马是听者有意，哎呀嘿，嘿嘿，大嫂子破了案了，破了案了啊，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那个咱们这么说吧，一定是有人冒充了我阿都大哥的身份，在外头干了坏事，让公安机关逮住之后，哎，他就说是阿都啊。然后呢，人家那个公安机关呢，把这个嫌疑人逮住之后，就给这个家里家乡啊寄这个逮捕通知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您知道这个 冒用阿都身份的这个坏人是谁呢？谁呀？就是我呀，哈哈不是外人呢。阿都媳妇儿心说你也太缺德了吧，但是想着他病得挺重，这个算了，我也别说他了，回去跟丈夫说吧。回到家里跟阿都念叨这事儿，说你说这沙马这人，你说他怎么这样啊。阿都啊听了之后，呵呵，这小子打小我就看他呀，不是什么好人，哎，难怪呀，干这个坏事儿。你看看后来呢，是就是他在北京偷东西，不单他偷东西，媳妇儿说了他还吸毒，吸毒人员是公安机关是有那在册的，是有登记的啊。你看看，嘿，好家伙，干这么多坏事儿，还得了病了啊，病得挺重的。哎，就说他嘛，这不是毁自个儿吗？嘿嘿，悔之晚矣呀！哎呦，就当个教训似的啊。得了，时候不早，咱们睡觉吧。睡觉。媳妇儿心说这就完了，这就。这是阿都第二次错失这个还他清白的机会。这您听清楚了，哎，这确实破案了，就是这沙马干的。因为他跟阿都熟，起小俩小孩在一块儿一直玩到大。沙马后来出去啊，到各地去，他这个学了坏了，你甭管是偷东西还是吸毒，到了北京呢被公安机关逮住之后，他这一想，哎呀，坏了。他是想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前科，他干这票生意之前，他有过这个犯罪前科，他就担心呢，回头我要说我是沙马，这人家把过去那犯罪的那个记录调出来，他再给我来个说是什么什么再犯呢之类的，这加重了这个法律制裁刑罚，这不老好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想起来了，哎，用一用啊我那大哥阿都的闲置的身份信息吧。闲置的啊，反正他也不用，他就在那个村里头镇上那学校里头啊工作，他也不出门，他也用不着啊。得了，我来吧。呵，他冒用了阿都的身份信息。这里头就说呢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大数据啊，他这个技术还不像现在似的，哎，所以给了这个谁呀、沙马钻了空子。他这么一说，怎么一来怎么一去，包括身份证的这个信息，哎，一说都对，调出这阿都的这个照片来一看呢，没说吗，这俩人长得还挺像，结果就拿这沙马当了阿都了。哦，这误会是这么闹的。哎，那位说，你等会儿啊，他这个要是这样的话，尽管这阿都啊，说实话啊，这事儿他有责任，你很早你就已经知道了，您的身份信息让坏人冒用了，您得赶紧跟公安机关说去，他没当回事儿。哎，这是他的毛病。但是这事早晚他也能弄清楚，这沙马他不是人在呢吗？是啊，可是谁成想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个沙马没说吗，他是得了重病，哎，没过多长时间根儿漏下子弯回去了啊，这人走了啊，病死了，这还麻烦了，弄了一死无对证啊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事儿闹的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后来阿都啊，什么时候发现，哼，这对他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影响，而且真是有一段时间啊，感觉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就是你要在这个小镇里待着，一辈子不出门，可能还真未准有什么啊这个那个事情。但是他得出去啊，四川嘛。出去办事儿，走亲戚，走到一个这个长途啊，是什么地方？就警方啊，公安机关有检查站，民警例行的检查，这当中拿他那身份证这么一查验是不要紧，耳轮中就听得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哟，警报器响了，呵呵，警察把这阿都就叫过来了，你啊，尿检吧，干嘛呀？哼，我不参加比赛，嗨。 你是吸毒人员得尿检，我不是，我不吸毒，那这不是啊，这身份证显示了，你赶紧的。哎呦，打那时候起啊，因为他这个登记信息之后呢，他们这个派出所也注意他了，民警三天两头到这学校找这阿都，啊，因为他这个吸毒人员啊，啊，这个警方呢是要这个及时的了解情况的，警察老来。起先呢，校长啊、老师啊还直替阿都说：“哎呀，没有啊，你弄错了，老实人。”哎呦，真是的，这兢兢业业的跟这干了好些年了，怎么可能还犯案呢？这都没有的事，不可能的，你们肯定搞错了。警察说：“不可能，我们搞不错。”哎，我们就得不断的找他啊，了解情况。这一来二去，身边就开始有风言风语了，而且阿都的孩子受影响。学校里的学生啊，小孩不懂事儿，哎，他爸爸坏蛋，吸毒，你看他，你说他能好得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嘿，好，哎呦，这时候阿都跟媳妇儿一合计，媳妇儿说他早干嘛来着呀？当初你就应该赶紧说呀！哎呀，这时候阿都啊后悔了，赶紧得说呀，赶紧得找去。但是沙马人已经不在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找到沙马的妈妈，沙马他们家老太太，阿都跟他也熟啊。哎呀，我说大神子，您得帮个忙啊，我这边惹了麻烦了。前因后果这么一学，哎呀，这沙马的母亲呐、啊，老太太难受，感觉有愧于阿都，儿啊，叫张毅。我的儿啊，阿都说：“哎呀，娘哎，我的大神子，您先别唱吊金龟了，赶紧弄我这个事儿吧。怎么办呢？这得消除你这犯罪记录啊。可是这事儿他在北京呢，因为他们找到当地派出所，派出所说呢，是我们也觉得这事儿有疑点，但是这个记录啊。”您这犯罪记录在北京呢，您得去北京办这事儿，跟我们这儿可办不了。哟，那怎么办呢？嘿，又过了几年，机会来了，说上级啊，公安机关啊，来了一位女警官，在他们这地方蹲点儿，派出所呀，包括村里头，就把阿都这个事儿跟他说了。这位女警官认真负责，当个事儿似的，回去一打听，跟北京警方。警方之间相互一联系，哎，有了办法了。于是呢，这位警官就带着阿都和那沙马的母亲够奔北京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把这个相应的这些个人信息这么一查验，北京警方认定的确你让人家冒用了信息了。那么这么一来呢，他的这个吸毒人员的记录从公安机关的系统里头本儿就给删除了，哎，那这个就对阿都来说就好一点。那说不是好一点，这事儿解决了。你想太简单了，还没完全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沙马当初冒用阿都的信息，他是被判了刑的。公安机关说了，要是说完全洗清你的这个犯罪记录，还你一个清白。公安机关说了不算，得法院说了算啊。那这事儿呢，监督权在哪儿？在检察院，你还得走这个程序。后来这个西城检察院就办这个案子，非常的认真负责。人家说了，检察官说了，这可不是简单的一起案子，这是还一个好人清白的人生。你看，结果就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吧，最终证明了阿都是无辜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检察机关得到消息了，阿都的孩子马上要参军还是考学，甭管是参军还是考学，他爸爸这个信息得早点把这事儿弄清楚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别耽误孩子的前途啊。而且阿都啊本身也不富裕，呵，这一通跑又是这儿又是那儿的，哎，这个花了不少钱，这挑费这也不小啊。检察机关还专门为阿都申请了50,000元司法救助金来帮助他。哎呀，最后这 13年的污名终于他得到了清白。哎呦，阿都，你想那是一条汉子呀，这人平时少言寡语，这个时候大嘴一咧哭上了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这个新闻天天谈。 硝烟将尽，尘为烟，余音萦绕，隔岸相顾，攀援在无喧嚣，暮色将至，清平常心家乡怀抱，化作孤